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近日，国家交通运输部、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决定，自2018年的1月1号起，在全国水路系统推行军人依法优先出行的工作措施。30号，中国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正式验收交付。深海勇士号拥有目前世界先进的控制系统，预计呢在今后的30年里为海洋科考服务。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报告称呢，在双十一整个体验的周期内，先涨价后降价、虚构原价、随意标注价格的情况较为突出。北京市住建委最近发布物业行业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要点，要求呢物业服务企业从设备设施、公共区域和内部管理三个方面开展全面自查。北京市目前已完成电梯安装并投入使用72部，正在施工245部，2017年的年底前将再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130部，力争2020年当年实现增设电梯1000部以上。2018年5一，故宫博物院南大库将作为明清家具展厅开放，这里将成为紫禁城城里第一处集中展示明清宫廷家具的场馆，故宫的开放面积也首次超过80%。12月3号，天空呢将上演月掩碧宿舞的天象，如果呢天色晴好，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目睹月亮吃掉位于金牛星上的明亮恒星碧宿舞的全过程。 轻轻地告诉你。

最近呢，在节目《演员的诞生》中，凌潇肃和蓝盈莹演出了一对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夫妻。自从染病后呢，就深受村里人的歧视。恰逢呢，今天12月1号是第30个的世界艾滋病日。其实呢，艾滋病人及艾滋病感染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接触，并不会让你感染艾滋病。可是呢，歧视却依然存在。那么关于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的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2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哪个巨人？

上的星星，手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今天呢是世界的艾滋病日，为了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呢，世界卫生组织在1988年的一月将每年的12月1号定为世界的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和世界组织在这一天举办相关的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世界艾滋病日的标志呢是一条红绸带，红绸带呢象征着一条纽带，将世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抗击艾滋病。其实呢，与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接触，并不会让你感染到艾滋病。我们呢要关心艾滋病的患者，给予呢他们精神上的支柱。艾滋病呢其实是墙，需要人们把它撞开，艾滋病的病人才可以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歧视艾滋病患者，你怎么看呢？也欢迎你来参与互动留言，你也呢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祝你好运。